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又像时光机一样啊，带大家回到过去，回到十八岁，你会想对自己说什么呢？ 重回十八岁是吧、 嗯？ 遇见那个时候的自己。 对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昼夜的《愿你》。 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愿你用住时光爱上彼此的模样。你眼中的光芒依旧闪亮，诉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梦想我来陪你收藏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？这个朋友呢叫做小尾巴，他说：“傻子，努力读书，努力读书，努力读书，好吗？” 对，学习是最重要的。 对，学生时代嘛，这是你永远的主题。 岁月静好地闹，他说呢，多谈一些恋爱吧，毕业了真的没有几个合适的。 嗯，就是学生时代的这个恋爱还是比较单纯的，不会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啊。 而且长得帅的男生也多，到了社会上发现都是社会人，都很油腻， 都是小猪佩奇啊。匆匆那年，他说呢，你十八岁遇见的那个人，请好好爱他，别等错过了才学会爱一个人。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怎么爱一个人，失去了才懂得。 自己的太阳，愿你用住时光爱上彼此的模样。诉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梦想我来陪你收藏。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，愿你成为 飞磊 Love。 他说呢，我想说珍惜和刘先生一起上课的时光吧，因为你们要分开六年，当时呢我们互相喜欢，但一直到毕业也没有互相表明心意，兜兜转转六年没有联系过，也没有见过面。六年过去了，他实现了他的警察梦，也履行了当上警察就来跟我表白的承诺，现在我们在一起啦。 不过 真好， 不过还好，虽然曲折了六年，但是总算最后是在一起的。 对呀、啊，那年可能十八岁左右许下的一些承诺到现在终于实现了，这样的感觉真棒、 嗯、对，祝福你们。 下一首来自于后弦的《下完这场雨》。昨天的话北京下了一点雨哈、 嗯、 下了一些阵雨。 对， 对，就是那一阵雨虽然很短，但是雨量很大，这边很多地方都淹了、 啊、我中午的时候就是进家门，然后到是傍晚的时候出门的，我才发现下雨了，我完全都没有察觉到什么时候下的。 对，就那一瞬间的事儿。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，我提着寂寞撑伞穿过夜色，闭上湿透了领口，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。 心他说呢，如果回到十八，我对自己说别太高调，要好好努力，别太冲动，本来和他可以做朋友的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现在才十九岁呢。去年发生的事 拉仇恨啊。对啊，我以为这个人有多大了呢。这就是资本呢、啊、 嗯，年轻就是好。 崩断腰带的最后一口薯片他说呢，对你来说什么都无所谓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无所谓，你只要坚持一条，一定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。 嗯，有道理，我觉得一定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。 心态如戏，梦流转四季，只是回忆手中淹没像日记。如果可以别下完这场雨，放慢这 消息是与你的电力，怕来不及回眸再重温，此刻如往昔三味朦胧，可是你 不过如此。他说呢，十八岁你好，记得千万别选旅游专业了，也别那种撞了南墙还不回头，偶尔服软一点，性格别太倔了，别就想着玩，好好学点东西才是真的。 嗯，但是十八岁的时候，无论家长和老师说的有多么的苦口婆心，可能自己就是听进去，到后来自己才逐渐醒悟过来这样的道理。 对啊，年轻的时候嘛，什么都不怕。 猫李先生他说呢，告诉自己连续一年的双色球体彩大乐透福彩的头彩的中奖号码。 还有一点记得买房子。 对，买房子也很重要。 吃藕的布隆他说呢，别为了他放弃一个爱你的人，很蠢，到最后你会什么都失去的。 嗯， 就是为了一个新人放弃了自己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人，结果后来呢谁都没有得到。 有知音的人谈何寂寞，他说呢，如果回到十八岁千万不要选这个专业啊，还有不要对薄情寡义的人念念不忘，以前的你是不是傻。 卷地镜子上的别离，怕来不及回眸再重温，此刻如往昔三味不容，可是你 下一首歌来自黄圣池、苏丹和大圣君合唱的《黑猫牛奶》。 嗯，这首歌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那个《泡沫之夏》里面的一个插曲啊，我听着就还觉得挺好听的。 大哥端眯着眼享受我的日光浴，虽然玩得脏兮兮，虽然没有家能回去，睡一觉坏心情就统统忘记。是谁放了牛奶在这里，三更半夜撞到我梦里，世上最幸福的恶作剧。好想告诉你天天休息我。 哎，说到牛奶啊，这个同学就说了，他叫做纹身追花者，他说呢，多喝牛奶，多锻炼呀，看看你五年后的身高吧。 对，喝牛奶是能够长高高，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因，可能喝再多也没有用啊。 对，如果爸爸是姚明的话，有可能会长到2米哦。 有舍有得的柠檬，他说呢，大二的时候你会遇到你的初恋，但是呢，你们最后还是分手了，所以请在一开始就拒绝他，这样就不会难受了。哇， 看 这样留言看的人好难受啊。 对，看来可能现在还真的很难受。 今天也许好天气，在草地滚来又滚去，带个盹眯遮掩享受我的日光浴。 一撮小毛他说呢，你有一点小肉肉但身材刚刚好。就是后来更胖了是吧。 嗯，嫉妒。 橘子小怪物的小伙伴，他说呢，现在的我正处在18岁，这个说学业谈懵懂的年纪，无论此时此刻的18岁经历着什么，我都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在促就更好的自己。 嗯， 哇，好， 加油，嗯，加油， 说得好。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，他说呢，告诉自己不要学这么理工科的专业呀，一个妹子学点文艺小清新的专业多好呀，不然就会像现在的一样变成汉子，身边的男生都变成了好哥们儿。 现在告诉你喵喵一把，我最爱你，喵喵喵喵，正在说给你听，一定有新点开，让我最爱的你牵动我的心。 有没有心电感应，让我最爱的你听懂我的心。 白家甜面酱，他就5个字，珍惜眼前人。 嗯，对，虽然是短短5个字，但是好像饱含了很多故事一样。 包括我们现在过日子也要有一种知足感恩，活好活在当下的心态啊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我们总要认清生活并热爱生活，这才是就是生活能够快乐的最根本的一个心态。 对啊，就是要活好活好。 活好是什么意思？什么鬼？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抬起头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《我不想说再见》。 嗯。 当树叶静静地静静落下来，我突然想起了你温暖的脸。我不想说再见，不想和你分别，想陪在你身边，为你许下小心愿，最寒冷的季节就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在一起期待着春天，在一起期待着春天。 山大大大的王，他说呢，毕业后就谈个恋爱吧，如果牢固的话，现在就不用相亲了。每天被逼着相亲。 不牢固还是要相亲。对，不牢固也没有用啊。W 先生嘴儿，他说18岁那年高二，稀里糊涂的玩了个游戏，稀里糊涂的输了，于是呢，稀里糊涂的写了一张纸条，稀里糊涂的向一个姑娘表白了，结果稀里糊涂的结束了，但是呢，自己却花了半年才缓过来。那段时间不敢见他，不想见他，上课走神，啥事儿也提不起来兴趣，但好在现在依然还是朋友，还能够互相调侃互相问候，祝愿双方都好。 真是稀里糊涂的谈了场恋爱又分手了，这活得太稀里糊涂了。 当树叶静静地静静落下来，我突然想起了 不完美的小蝉，他说呢，十八岁的时候如果没表白，相信我们现在还是最好的朋友呢。后悔当初表白了，我觉得倒没什么 可 后悔的。 对呀、啊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表白的话，现在没准又后悔了， 就更遗憾， 没准已经在一起了。 嗯， 是 对。 Amber 男星他说呢，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 有人想早点恋爱，有人却要想晚一点再恋爱。想去纽约的黑姑娘她说呢，十八岁刚好高三，想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，考个好大学，学个好专业，不要像现在这样二流大学二流专业，高不成低不就的。 嗯，确实是又一个觉得自己以前不够努力的哈。 嗯， 穷的只剩微笑她说呢，想对现在的自己说，平衡三个人的友谊很难，别让后来的我们只剩下我们。 下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《初恋粉色系》。 加菲小猫 Mars 这个朋友跟莫达人你一样的想法，他说赶紧买房。 嗯、对啊，十八岁吧，那个时候房价还没有这么贵。 可是我觉得手里也得有金子才能够去买呀，要是没有足够多的 money 的话，也买不了。 嗯，那倒是。 因为我昨天啊，刚刚看微博有一条新闻，说有一个朋友啊，他翻出来家里2000年的那个北京的报纸《北京晚报》。 嗯， 就上面就刊登了一些房源信息，就西直门的那个房子当时70多平卖30多万 啊，差不多。 然后就好，对啊，就好多人说哇好便宜，但是后来就有一个人评论说，但那个时候他说他自己的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，就感觉也很难承受那样的价格。 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房子便宜，但是大家工资也低，就是他的那个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大，我觉得 挣的也少呀。 嗯， 要哭大声淡蓝眼影，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，没痊愈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穿行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。 开拖拉机的怪小姐她说呢，去谈恋爱吧，不要遗憾呀。 嗯，爱就对了，就是爱。 嗯 哦，张淑女她说，十八岁的你刚刚踏入了大学校门，是否一切对你来说都充满未知和吸引力呢？你最后到底选了一直向往的英语专业还是理科热门专业呢？不管选了什么，都希望你不要后悔，要一直往前看，更努力更勤奋，每天能过得开心。有没有去做你高中时候想做的事儿？是否离你的目标更近一步了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加油吧小张同学。 嗯，加油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 陷入你的陷阱，就要是希望能够再到你。初恋的粉色系，任性的大眼睛，像棉花糖般俏皮又淘气。没有阴好天气，像恋爱的心情，希望的步步不在这里达成甜蜜。 淑女的眼泪她说呢，我想对自己说，女孩子不要太坚强太独立，你在所有人面前太善良，太愿意做个倾听者，做了太多朋友的依靠，而这么多年过来，自己的苦好像没有人在意，好似所有人都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没什么的小事一桩，其实你是多么希望被关怀一下，哪怕是问问你还好吧，可是没有，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呢？ 对呀、啊，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很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很照顾朋友的感受，但是可能就打个比方来讲，当自己过生日的时候，竟周围竟没有一个人记得自己的生日，就这样的感觉是很有落差的， 嗯， 很失落的，很失落的， 就总是做别人的依靠，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， 嗯、往往被别人所疏忽， 嗯。 最后一首了，来自于何洁的《小幸福》。 唱首最爱的歌给你，当音乐响起，彼此节奏开始统一，没有结束句，把感觉一直延续，当画面淡去，彼此留在旋律里。 成成成，他说呢，十八岁最遗憾的是，本应该可以考进一所不错的学校，然后我却来到这个学校里，心里一直有一个梗，希望可以在接下来考学的路途中弥补我之前的遗憾。希望我们都坚持到最后，有始有终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说，那昔日的那些时光啊，过去就过去吧，那你把握好现在的时间是吧、 嗯、 争取让未来的你更加优秀，能够比之前过得更好，就也是一种很及时的挽救了。 嗯，对。 捕鱼他说，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人啊，人生啊本来就是一条单行道，没有那么多可以回头的事儿，时光呢更不会停住等你，你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成长成一个大人，不要成为一生的遗憾。后天你生日了，祝你快乐啊，妈妈。 嗯，还送给妈妈一个祝福啊。 当画面淡去，彼此留在旋律里。我是你大草原的小马驹，我是你小宇宙的流星雨，我是 月然。他说呢，谢谢当时十八岁的自己，虽然成绩不好，但是选择了喜欢的专业，喜欢的城市，遇见了那个能让我努力前行的小严同学。十八岁遇到自己爱的人，真的很幸福。 嗯，祝福你和你的小严同学。 嗯，最好的时光遇到最爱的人。 傅春涛他说呢，想对自己说，好好享受每天的生活吧，珍惜眼前的人，珍惜最爱的家人，因为我要告诉他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你的所有的快乐都会渐渐的消失，生活艰难伴着泪水，最爱你的人会离开你，爸爸呢在毕业不久会永远的离开你，你会继续一个人北漂，经历更多的磨难，变成一个没有那么快乐的人，所以请享受十八岁阳光自信的自己。 哦，看来 这 些年经历了很多、 这个、很苦啊、是吧，这个日子过的， 对，这些苦难过去之后就会好的。 对啊，都会变成你一生的财富的，加油吧，加油，一定要挺过去。 浩浩浩浩江，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。他说，曾经气势如虹亦持剑屠龙的少年，我让你失望了。 之前是一个持剑要屠龙的少年，现在可能已经提不起那把剑了。 对，就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吧，没有了理想和抱负。 其实我觉得生活本质上可能是丑陋的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抱着一颗热爱它的乐观的心态去面对。 嗯， 因为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这样的呀，并不是说一直都是很美好的。 嗯， 所以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那股自信吧，重新提起你手中的剑，去远方屠龙。 嗯，加油加油。 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叫我小点点呀，他说感觉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随心走吧。 对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，没有什么可改变的，就是随心 而行吧，随性而活，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 就是且行且珍惜吧，边走边爱， 对，不会有很多错误的。好了，今天呢也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吧，就像时光机一样 带大家回到了十八岁的那个年纪，就是我 时光穿梭回十八岁， 对，就是我现在的年纪。 你现在吗？八十。 走开，并将永远下去的十八岁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聊得也挺开心，那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。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想要说的话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一下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然后在那下面可以参与我们每期的讨论，也可以随时分享给我们你的想法。 对啊，每期我们节目话题征集呢都会提前发在这个微博里，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啊。那好，这期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五再见。 拜拜 拜拜。